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08集。你的女儿一个比一个出色。整个走廊的人都在注意着风楼兰的动作，她一停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她。林老爷子没有想到风楼兰突然停下来，他以为风楼兰看出来竟然是打钱锦玉的人，侧了侧身，眉头微不可见地拧了拧。林奇跟他说过秦冉一生反骨，他希望秦冉不要在这个时候再生事端。想到这儿，林老爷子看向秦冉，面色冷沉。风楼兰是职业女强人，眉略粗，没有刻意描眉，眉眼敛着常人少有的凌厉，手中还掐着一个烟，烟雾弥漫。他目光朝这边看过来时，宁晴心下猛跳，被这动作吓到了。秦宇刚刚被风楼兰无视，内心郁闷，眼下看到他盯上秦冉了，他抿唇，抬手遮了遮嘴边的笑。我们认识？秦冉慢吞吞地收起手机，看向风楼兰，微微眯了眼，脑子里转了半晌，没有找到相关的记忆。风楼兰下意识地掐掉了手中的烟，然后笑了一下，声音放轻。 你可能不认识我，不过我见过你的照片。 风家风眼网这个称号在金融市场上升闻风丧胆，我行我素，所有跟风楼兰谈过生意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有多难搞。从刚刚他没有太搭理秦宇跟宁晴就能看出他的态度，眼下他对着秦冉说话，说不上柔声细语，但语气显然比对林老爷子好上很多。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 风楼兰朝林老爷子笑，也不急着走了，他折回来打开病房门，让众人进去，和颜悦色地说道， 快进来。 完全没有了开始时的锋芒。秦宇在一边看着，脸上的讽刺跟畅快还没有持续几秒就僵住了。宁晴站在原地看着风楼兰，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也侧了侧头，看向秦冉的表情也是万分错愕。不说这两人了，老谋深算的林老爷子也没有预料到这个事态的发展。他抬了抬眸，两只深陷的眼睛深邃有神。 风总，这是…… 不怪林老爷子反应这么大，从昨天到现在来看钱锦玉的人一波又一波，但真正能进这个房间的人却没有几个。林老爷子也就刚进来不到一分钟就被风楼兰带出来了，可见风楼兰在这件事上的谨慎态度。眼下就这么轻易地进来了？ 妈。 钱锦玉一只眼睛被打青了，正躺在床上玩手机，看到秦冉等人进来，眼睛一瞪，指着他。 他。 风楼兰伸手按回他的手指，又一巴掌拍在他头上，按着他的脑袋。 他什么他？还不赶紧给秦小姐道歉。 我…… 钱锦玉被这一巴掌拍得一脸懵逼。什么秦小姐？ 你什么你？ 风楼兰松开手，冷笑道。 哼，整天就知道惹是生非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哪里配得上秦小姐？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还不赶紧给秦小姐道歉。 对不起。 钱锦玉摸摸脑袋。 我虽然不对，但你也打了我们一段，扯平了。 扯平？ 风楼兰双手环胸站在床角，居高临下的看着钱锦玉，讽刺的开口道， 等你爸过来，你就知道秦小姐揍你揍得有多轻了。 钱锦玉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他爸，瞬间脸色巨变。 妈，这跟爸有什么关系啊？ 风楼兰好心情地看他一眼，不给他解释，转脸看向秦善，又变得温和起来。 秦小姐，早知道是这小子骚扰你，我就带着他去向你道歉了，真是，他没给你添麻烦吧？ 不麻烦。钱景玉的声音咋咋呼呼的，秦闪掏了掏耳朵，看着两人，最后目光放在风楼兰身上，沉默了两秒，然后挺有礼貌地开口道：原来风总，您是钱队家人？ 叫我风姨就行。 风楼兰笑得温和。两人说着话，却不知道病房里剩下的其他四人如同雕塑。风楼兰要请秦冉吃饭，秦冉没有答应，他偏了偏头。这件事我晚点再找钱队说，我还有课，就先回学校了。风楼兰把他送到病房门外，他还想送到楼下的，只是被秦冉拦住了。等风楼兰再次回到病房时，面对的是沉默到诡异的病房。 林老，您早点说是秦小姐的亲戚啊。 风楼兰难得抿唇笑。 秦小姐当年救了我们家老钱一命，她那电脑技术远远超过了一般人，没想到竟然是你们林家人。 风楼兰说话的时候，眸底的赞誉丝毫不掩饰。 他电脑技术， 老爷子尚不知情。宁晴回过神来，抬眸道： 是啊，他上次恢复了一个视频。 秦小姐很厉害。 风楼兰又拿出一根烟点上，吐出一口烟圈。 以后要是能进我的公司就好了。 这一句话更是让林老爷心神俱震 啊，能去风氏那是他的荣幸。 听他这么说，风楼兰诧异地看了林老爷子一眼。 我说的有什么不对之处？ 林老爷子不懂得他这一记眼神的意思。风楼兰收回目光，不动声色地开口道： 没事。 等到最后被风楼兰送出来，林老爷子还是没有思考出来风楼兰那个眼神的意思。一行人沉默地下楼梯，林老爷子的唇动了动，看向宁晴，面色和蔼。 我没想到冉冉跟风总认识，倒是省了我们很多麻烦。他们是很早就认识了吗？ 来林家这么多年，宁晴还是第一次被林老爷子这么和蔼可亲地对待，他有些不知所措。 不清楚。 宁晴自己都迷迷糊糊的，从上次秦冉恢复监控的时候，宁晴就已经发现自己那女儿跟自己所认知的好像有点不一样。她从来都不知道秦冉竟然还会认识风楼兰这样的人，秦冉怎么从来不说？ 认识就好，你福气不小，生的女儿一个比一个有本事。 林老爷子笑了笑。林锦轩对秦冉恢复监控这件事不清楚，正低声地问宁晴。少有的被林家人这么客气地询问，宁晴一路都飘飘忽忽的。秦宇跟在他们身后，嘴边的是强作欢喜的笑。除了这个表情，他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掩盖自己几乎扭曲的心了。他听着林老爷子、林锦轩还有宁晴三人左一句情闪右一句情闪，心里极度的要发狂。从上次之后，他就发现宁晴总是不由自主的出神，下意识的关注情闪的消息，还有林锦轩。眼下再加上风楼兰，到时候风楼兰若真的招秦冉进风室了，被风楼兰重用，那他秦宇在林家能落到什么位置？秦宇只觉得风楼兰的那句话是想招用秦冉，却不知道风楼兰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这件事。 他哪里有这个胆子聘用秦冉呢？不过秦宇只这样想着，就已经觉得心脏开始抽搐。此时的秦冉并不知道秦宇等人在想什么，正好在医院，他去看了陈淑兰，没进病房，只在外面看了一眼，就去找了陈淑兰的主治医生。主治医生是一个中年男人，此时正拿着病历翻看。 你是陈淑兰病人的家属吧？ 见秦冉进来，他放下病历，指着对面的椅子。 坐。 秦冉坐在对面，手搭在桌沿。医生，我外婆最近精神不太好。 她的各项指标在下降。 医生抿了抿唇。 我只能尽我所能。 秦冉指尖很慢地敲着桌面，眉眼挺深。他眉宇间一向是带着一种恣意的游戏人间，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他停留。一认真不说话的时候，挺像那么回事的。陈淑兰的主治医生没敢正视秦冉那双眼眸。秦冉收手，按了一下太阳穴，他轻咳了一声。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跟我说。我的电话您知道，有事情直接打我电话。 好。 主治医生点点头。秦冉拿着手机离开。主治医生看着秦冉离开的背影，暗觉奇怪。明明就是个高中生，他面对他时比面对林奇还更要喘不过气。秦冉出了医院，走到大街上的时候，拿出手机直接拨了一个视频电话。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通。许久不见的顾惜池一张脸依旧好看，诧异的扬眉。 怎么忽然找我啊？ 秦冉从自动贩卖机上扫出一瓶水，拧开喝了一口，声音平静地问道。在 M 州？ 没，在 F 州。 顾惜池让身边的人让开，找了个阴凉点说。 你没事吧？ 没。秦冉垂眸，声音很轻。我想让你回来看看我外婆。人体器官老了，回天无术。顾惜池看了眼秦冉，咽下了到嘴边的话，笑了笑。 行，我忙完尽快回来。 秦冉将盖子盖上。谢了。 小事儿。 顾惜池叼了根烟，含糊开口。 不过你到时候得帮我掩盖行踪，国内很多人查我。 这个你放心。秦冉抛了抛手中的水，慢条斯理地开口。有我在，没有人能查到你的踪迹。这句话说得漫不经心，但眉宇间的狂野几乎倾泻而出。 你也悠着点儿。 顾惜池摇头笑道。 赶紧找个组织加入，还没屁大点年纪什么都敢做，到时候被人抓到了，我不一定能捞你出来。 秦冉看了一眼镜头，黑发落在眉骨间，低着眼眸，敛着轻慢说。你让他们尽管来。秦冉到学校的时候才10点半，林景轩给他请了一个上午的假。秦冉拿着手机挺烦躁的，他下了公交车，拿手遮了遮眼前的太阳，唇角抿着，想了想也没有去班级继续上课，转角朝校医室的方向走。校医室，郝队大马金刀地坐在椅子上，把一摞资料扔到桌子上。程木拿起来看了看，然后敲开里面的门给程俊送去。再次出来的时候，郝队靠在椅背上看他，挺奇怪的。 程木，俊爷就为了查那个封家？ 程木拿起来看了一眼。 嗯。 昨晚他没有问到林思然跟秦冉打架的是什么人，但是把其他事情问的倒是挺清楚的。眼下郝顿拿来的就是钱景玉的资料。竟然看上秦冉了，这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 封家敢惹俊爷？ 郝队的手搭在腿上，不太相信。 没，是因为秦小姐。 程木翻了几页纸，说道： 他跟钱景玉打架了，我听到风声有说他们今天要找秦小姐。 郝队闻言看了程木一眼，压低声音： 所以他是来找俊爷来了？这么点小事都搞不定吗？还要找俊爷出手？跟其他那些女的没啥两样的，俊爷看中他什么了？ 郝队能想到的只有这么多，不怪他。乍一听到程木的话，一般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个。程木抬了抬眼： 没，他一个字都没说，是俊爷自己猜出来的。 他没跟俊爷说？ 郝队一愣，两人正说着，不远处就出现了秦冉慢吞吞往这边走的身影。现在还是上午，秦冉这会儿应该在上课才对，怎么会突然来这里？郝队朝程木挑眉： 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 那个钱景玉确实不好对付，他找俊爷也没什么不对吧？ 程木虽然这么说着，但却皱了眉，好像有点失望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